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常留柱演唱的《格桑拉》，殷秀梅演唱的《祝酒歌》，苏小明带出的《等到月儿圆》。

心中燃烧啊，小强，我保卫人民，保卫小强，战士的责任多么崇高，多么崇高。